我们爱的那

界，你让我心甜。也是这个季节，心像断了的弦，不想再要聚散了却。雪花 FM 999是有条不紊， FM 999是温文尔雅， FM 999是雍容华贵，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FM 999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离不开我心，一闭上眼睛 我想念你，现在你一面忙在沙子和回忆，躺在沙滩上的我闭上眼深呼吸，全世界那么安静，就像在穿心镜。你不会晓得好几次我想问你吧，现在睡了吗，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，你在散步的时候还会皱着流泪吗，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，我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，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，对我不怕，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，没没收我也不会怕，对我不怕，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， 这是壁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什么？地球太有公转。 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就算泪水淹没天